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日系4月23日星期三，第唔知几多集嘅搏击会。今日咧，我哋系冇咗一个重要嘅主持，佢叫做阿伯，咁得我同阿 Donna 喺度嘅啫。咁咧， 仲有 主持系得我同阿 Donna 喺度吓。咁咧，今日我哋有个特别嘅嘉宾，系 Donna 嘅朋友嚟嘅。四声 hello 咧， 哦 ，hello 大家好 ，OK， 介绍下你自己啦，不如、哦、 我姓林，咁呢个职业咧都几闷嘅， 都系你唔系建工啊， 你唔系建工啊，先生， 同你对上嗰次嗰、那个嘉宾都一样啦，都系做律师嘅。 哦，对上一次嘉宾啊，即系对上一次访问，你有听？ 哦，有听有听，佢有 何律师啊？阿何律师，你对阿何律师嘅观感有冇唔同？有冇唔同咗？ 何律师唔系不嬲，佢都系好笑咧。其实师大我哋都识噶嘛， 嗯。 佢好傾得，佢其實好玩得㗎，其實佢好玩得，好傾得，即係你同佢講乜得，其實佢真係幾，即係好似啲爸爸嘅感覺咁樣㗎嘛。 佢似外父咯，佢唔似老爺咯。 咁佢係有外父相嘅。 嚇咁啊，今日嘉賓都係做律師嘅，今日咧就會涉獵一啲比較少人比較。问嘅问题， 但系林律师仲有个朵噶，其实 系中华萝卜， 中华萝卜吓，点解咧？ 点嚟嘅咧？呢个朵， 我较早时候好似有个记者咁，有啲报道写过我咁，因为嗰个时候好似啱啱 TVB 有个节目系有个 title 嘅叫中华，叫做萝卜咁上下嘢啦。咁、其实系佢自己自创将两件事黐埋一齐咁解，即系唔关我事嘅。 即系，但系萝卜系 stand for 一种精神，就系锄强扶弱啊嘛。 唔系啊，系唔着西装。 都呢个系你嘅善意嘅估计嘢。 即系你都系锄弱扶强嘅系嘛？ 可能我个啰柚都唔细咁解啦系嘛？ 哦，咪因为 唔系你睇佢啲链咧，真系八两金咁粗噶。 系啊，又坤黑又剩噶，我见到 咦，识 嘢 喎， 吓好嘢嚟噶，我系我唔出声嘅呢啲嘢，我咪好低调。 佢真系练到胸口四啊几寸嗰啲啊， 系啊，又大大只只，即系唔似一般文弱书生嗰种 咯， 亦都唔似阿何律师嗰种就系肥又得意嗰种啦， 唔见颈嗰啲咯， 系唔见颈，成日攞住部 iPad 出嚟出去嗰啲咯，系嘛， 喺度拨咯不停。 吓嗱，咁啊，今日我哋讲第一单料先啦。咁啊，今日马尼拉嘅市长就唔系今。 系马尼拉，系啊， 马尼拉市长嚟咗香港啦。咁啊，发完 statement 之后咧，梁振英亦都发出咗个 statement 嘅。咁啊，大概就系话将菲律宾嗰个旅游警示由黑色转为黄色啦。咁咧喺呢件事上面，其实其中一个人质嘅受害家属啊，谢志坚咧同阿 Donna 都好老友嘅。 嗯嗯。 咁其实呢单嘢你中间帮过几多咧？ 其实 呢啲嘢其实好少人知嘅，其实而家俾紧位你有。 唔系，即系。食咯，咪嗰時就係2011年嘅，就做死因裁嗰個叫咩？死因庭嗰陣時咯，咁我就有幫手幫佢做少少嘢嘅啫，其實咁啊識咗佢，咁咧都好慘咯。其實一路聽都好慘。其實我聽咁多場，最令我印象深刻就係易小玲嗰一次作供。 幾時啊？ 2011年， 即係之前。 我嗱第一日係情人節，2月14日開始第一庭，跟住就。搣沙成個月噶啦，已經嗰度。咁佢嚟到咧，佢係上庭嘅時候咧，佢係喊到崩，即係嗰啲叫咩？即係崩潰咗咯 ，collapse 咗，跟住就要休息好耐，跟住再出翻嚟。哇！佢嗰陣時講到，佢就咧，即係嗰個手咧，佢嗰陣時佢就坐喺第三行，但係第一個人，即係因為第一二行冇人嘅。佢話嗰個殺手就喺度啦。佢話見到其實臨尾嘅時候已經勢色不對㗎啦，咁咧佢就見到殺手已經怒氣沖沖咁上嚟咯，咁佢就攞隻手咧揞，即係揞住自己個面啊，唔敢睇啊，跟住就聽到砰一聲，跟住打開眼，即係擘開眼咧，佢手指跌咗落地啦已經，哇！跟住嗰個下巴啊、心口全部都好痛啦，咪碎曬啦嘛已經，哇！佢嗰陣講到咧，即係你喺側邊咧係，我未試過去出庭咧係全場靜到一粒聲咯，你就聽到自己心跳聲咯，佢作供嗰陣時。 嗯， 真系好悲惨咯，我觉得成件事。 咁但系其他咧，你对佢印象最深啫？ 系啊，咁其他嗰啲都系，譬如佢男朋友啦，佢只手挡啦，咁一枪咧，佢话佢因为射中个手腕嗰个动脉啊，咁咧就个嗰啲血咧就喷咗落天花板咁样咯。 哇！即係成件事咧，你係聽到好慘咯。不過跟住其實最後嗰個結果咧，就係阿 Masa 啦，即係個領隊啦，即係堅哥個細佬。咁咧，我哋其實都研究咗佢，即係嗰啲死即係解剖嗰啲東西啦嚇。咁其實發覺咧，佢根本就唔使死咯，因為佢係俾槍喺頸，即係左頸入右頸之類咁樣嘅。咁咧就經過嗰、那個醫生講咧，就話其實佢咧係斷咗一個動脈。咁其實係一條，因為同埋我記得好似唔知咪個槍。那個槍嗰個專家講咧，佢話你生即係活生生嘅人 去曬， 唔係咁又。 我見你好似 即係唔係去唔曬，去唔曬。 繼續， 即係佢一彈嗰槍咧，佢話如果係一個生嘅人咧，佢其實一斷開條管咧，佢兩邊係收縮噶嘛，即係即係個 end 嗰度， 因為熱啊，嚇子彈 係啦。咁其實佢流嗰個血咧好少嘅啫，慢慢流啊，佢唔係足以令到佢死得噶。即係佢話如果係咁樣咧，就 91% 可以存活咯。咁如果人再 幾多個鐘頭之內有91%？ 要30分鐘到咯。咁如果有人同佢急救咧，撳住啊，但係等佢仲少啲血咧，就可以好似一 a few hours 咯。嗰個嘢就話可以存活噶。咁所以咧，其實但係咧，你知佢食即係扮咗個槍之後咧，咁麥拉政府咪搞嚟搞去，搞成個鐘先至可以有人上嚟營救佢哋咯。咁所以咪失救咗死咗咯。同埋我哋其實有少少懷疑咧。佢后尾咧系放咗条，即系放咗个 body 喺个地下嘅，但系嗰个手因为仲扣住嗰个柱啊嘛，其实佢嗰时咧淋住雨嗰时咧，其实可能系未死咯，但系因为啲人已经觉得佢死咗，于是就摆喺度淋雨，又冇即系第一个唔系去救佢咯，所以、即系呢个系好可惜咁样。 喂，咁但系成件事以你即系好似第一身， 系咪啫？ 即系你比较接触多啲家属啊，比较接触多啲案情啊，咁其实以你觉得香港政府做嘅嘢系咪真系好唔够咧？ 咁头嗰三年真係好劲唔够啦。 即係你而家撑死啦，知歪又即刻变咗。 咩 即係呢近排做嘅嘢就真係开始够啦。即係旅游警示啊，佢又有报纸、啊。 唔係上次丙完佢之后咪开始做嘢囉。即係上次咪第二次佢咪落区嘅。 你質問佢一次嘛。 咪我質咗佢，我就话佢做又咩有心咩，死唔记得我質佢咩添。我话佢做就咩有心无力咁咯，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咁样咯，执咗佢咯。 咁但 系好似有少少喐咯。 咁但系现场见到你两个，其实你觉得佢 shock 唔 shock 嘅咧？ 佢我谂佢都几惊吓，点解？ 点解你入到去啊？ 点解入到去啊？ 你系咁叻嘅咧？点解？ 其实呢、這个即系要多谢人民力量啊！呢、這 个你唔使揞住口啊，系咪先？你讲得大声啲讲， 揞住个口笑啫。即系其实嗰次就系半夜，即系。其实坚哥都冇谂住去嘅嗰场、因为你知嗰阵时咧，咪要排通宵先轮到啲飞，跟住啲飞就九成就俾咗啲建制派嗰啲阿婆去噶嘛、其实我哋一入到去都知道，哇，全部阿婆咧都系，哇，烧威劲，烧威劲，咁系咁喺度，即系喺度举晒牌咯。因为就系话说咧，系前一晚，咁咧就凌晨三点钟到啦。咁阿刘英就 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嘅。咁、其实都好圆嘅呢件事，因为其实三点平时我系已经熄电话瞓咗觉，但嗰日我唔知点解睇 TVB 睇到好鬼夜，咁咧就我唔记得，你唔好问我睇咩节目，我总之系深刻喺度坐喺度睇电视睇到咁夜，咁仲要睇到佢嘅 WhatsApp 咯，跟住喂有张飞啊，你可唔可以问下坚哥嚟唔嚟啊咁，咁、我咪即刻又 WhatsApp 咪坚哥咯，啊坚哥又好奇怪又未瞓、跟住佢就谂咗一阵，跟住都好。虽然佢同记者讲就话，我唔理啦，咁但系最后佢话，咁难得有机会，都去啦，起码因为佢其实我哋都觉得佢俾人抽中问嘅机会唔系好大噶啦，不过都去一去啦，因为其实实有记者喺度噶嘛，咁咯。 但系又咁好彩，你又问到问题嘅咧？ 呢、這个仲顶人，咁咧抽嘅，其实嗰日就你抽十个之类咁啦吓，咁咧人民力量嗰度咧有30个人去咗，咁啊28个啦，即系因为一俾咗两张飞我哋。咁咧就已經講咗啦。如果抽中咗咧，就俾阿堅哥問嘅。 嚇、即係第一張就已經 係啦，第一張就已經係佢咯。即係我哋就以為，哎呀死啦！我哋擺落去啲咪已經燒毀咗噶。即係我哋係最後入噶嘛。咁嗰個箱其實好明顯，你劈咗個箱。就我哋就冇人闻到嘢噶嘛？ 以你嘅性格，你用捉住佢手位，仲话 睇唔到啊嘛？入晒去啦嘛，我哋咁就总之我哋系入场券入去，跟住就攞住个飞尾咁，如果系 嗰班友就一个人管理成扎飞尾，系啦， 你入咗去，你唔知你唔会掉头睇翻有冇攞上前面抽噶嘛？ 转面佢又唔知边张飞打边张飞系咪你？ 唔系，因为咧其实好得意，我哋系最后嗰三行入嘅。 即係其他嗰啲阿婆阿伯嗰啲已經入曬去坐好曬拉曬橫額支持 CY 咁樣㗎啦。咁、我哋係最後最後入嘅嗰三行、所以其實最後放嗰張飛仔落去嗰個抽獎箱嗰度咯。 天意嚟嘅， 天意咯，真係好呢啲真係天意到不得了。我哋咪成日我媽成日喺度備油咁睇住咯。 咁件事 唔係，仲有仲得意喎。咁咧問咗一次，咁啊應該第一個啦，第一批啦。咁啊其實未 ready 嗰陣時，可能問得即係細聲咗又點啦。跟住咧，我哋已經話：喂，如果係第二次咁，即係抽中點啊咁啦。跟住佢哋已經話咁都係俾阿堅哥問啦。跟住繼續追問啊嘛。咁因為 CY 第一輪答到咧，你都知佢嗰啲六八九康噶啦，完全都唔知道答咗定冇答嗰啲。咁跟住就哇，跟住第二輪又抽到喎、啊。哇！幾鬼天意啊！ 跟住阿堅哥問你，跟住你問， 唔係跟住阿堅哥起身啊？點知六八九隔離嗰啲護法就話：一個人咧唔可以問兩次，唔公平咁咯。咁阿堅哥咪話：喂，即係跟住懟咗我。 點知賴嘢？ 問咩未識？唔賴。其實講真，我哋坐低已經搏下，咦？有第二次我哋要追問 APEC 喎，追問乜咩乜乜乜咁樣咯。即係唔知噶嘛呢啲嘢啊？點都係抽中咁咪咁我咪我係朋友咁我咪問咯，就話佢咯。讲下天下无敌咯，做我无能为力咁咯。 大班第二日嘅节目咧都有提你啊，就话哇嗰个女仔讲得好好啊，好感人噶。 打俾我咯，大班系咯，系我有讲嘢啊，嗰日都系咯，就系咁咯。 你会唔会觉得嗰下你会有少少俾嗱呢啲要冇同你夹冇夹冇同你夹定嘅，你觉得我少少窒你噶吓？你唔觉得你一党又唔中意你呢种态度嘅咩？ 冇唔系， 你唔觉得好激烈咩？好粗鲁、啊，又大声又剩，质问我六八九啊 ？No， 唔系啊，嗱讲。即系讲真，听姐第日打嚟赞，兼夹 梗系啦，有水佢仲抽啊！你试下你俾舆论抨击啊，你仲撑唔撑你啊？ 你快落区啦！呢啲居民会好中意噶，咁样咯，叫我 即 系 啊！哎呀，你咁大嘅，你唔识听说话嘅，佢话啲居民好中意你啊，佢自己唔中意啊！你识唔识听噶？你咁大嘅人， 濑、嘢添。 下次啲水真系唔好乱咁抽。 系啦， 嗱，而家电话咧就未接通俾阿坚哥。咁呢件事咧系好多市民都净系即系依靠报纸啊，或者新闻报道啊去攞中间嘅嘢啦。咁你叫比较前线啲，你 会觉得呢件事对你嚟讲系几咁有，即系有冇少少 emotional 嘅咧？ 有噶，其实你譬如你同即系有时同佢倾偈。即系我唔知讲唔讲得添， 讲得 即系有时咧同阿坚哥 扮呢样嘢喎，唔受嘅我哋系嘛，应该讲得噶嘛。 即系譬如有时同阿坚哥去食饭之后，可能落 pub 咁啦，哎呀，我 Amy 闹，佢系饮醉，跟住就好唔开心咯，好多次都系咁样咯。即系我就会觉得， 你啊、 嘿，唔好讲啲乜嘢，讲呢啲。即系你见到咧，其实譬如同佢食饭咧，啲人系会埋嚟咧， 认得， 跟住就喂你撑住啊！我哋会支持你噶，我哋香港人会支持你。 咁光，你带佢啲冇乜光线嘅地方嘛？ 唔系噶，我都话嗱，你打边炉见到，跟住落 pub 啲人都系咁走埋嚟嘅，有时饮醉嗰啲咧，直头话我喂，坚哥，你整杯我请你饮酒，继续支持， 啊、 我哋全香港人支持你， 系咩？ 咁我去，跟住有时食饭咧，仲有人找数噶。 所以 知啦，你肯打边炉，叫埋我去啦。 即系你会见到，其实系呢件事系香港人冇淡忘到咯。就算三年，即系两年、三年， 我好记得嗰晚，我大概会系喺街突然间听到有个突发新闻呢件事，咁跟住好似全香港所有电视台嘅新闻部都系 live 直播住个摄影机，就系影住架旅游巴点点点点点，即系嗰样嘢第一个俾我感觉就系话，哇，真系有啲咁嘅嘢噶。即係呢啲係睇荷里活啲片先有啲咁嘅嘢嘅啫，真係會有 live 真係 cover 住咁長嘅時間，唔同角度咁樣。喂，呢樣嘢係咪真係會嚟料啊、中招嘅？啊，誰不知佢真係開槍？即係當然嗰件事發生落嚟，冇人話會估到佢個槍手話真係開槍，又或者佢即係之間嘅要求有啲 negotiate 會咁長嘅時間啦。咁但係事實上呢件事真係發生嘅時候，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有一種感覺就係話，哇！真係呢件事係真係會生生喺我隔離，又或者真係有香港人。会遭遇到咁嘅事件嘅时候，你亲眼睇住，你系其实有个 emotional 嘅 attachment 嘅。 会当日咧，我记得佢事发嘅时候咧，应该晏昼两点零钟咁啊 live 直播啊嘛。咁嗰日咧，我喺 gym 嗰度，我喺 gym 啱啱喺更衣室入边啦。咁有个电视机系播紧呢单嘢。当时我最初都好奇怪，点解咁多人睇住个电视机，净系影住架旅游巴咁，即系唔知做乜咁样样。系后屘跟住睇下睇下，先知发生咩事。咁就話哦，咦，原來係一啲即係槍手挟持人質事件啊，牽涉香港人啊咁樣。咁跟住其實咧喺個 gym 入面咧都好多人啊，中外人士都企曬喺度睇嘅，係即係大家係關注嘅，當日係好 catch 每一個人嘅心情嘅，然之後係咁睇住跟住落去嘅。 係啊係啊。 喂，我哋電話旁邊接通咗阿堅哥喎。 喂，堅哥， Over。 Hello， 堅哥。 建哥， 系。 喂 ，Donna， 系。 喂，而家做紧直播， 系。 点啊？你今日心情道歉咗咯？ 啊，一言难尽啦，吓。 点解咧？系咪因为佢讲咗句唔够，即系唔系道歉啊？你觉得嗰、那个 sorrowful regret、profound sympathy？ 唔系嘅，因为始终呢一样嘢系我哋接受嘅。不過即係喺嗰個處理上，其實我相信係有可能可以做好啲，咁但係奈何我哋面對好多即係我哋面對好多嗰個困難之處啦，即係嚇，所以變咗我哋要我哋唯有係作出呢個選擇，咁但係即係我希望嚇，即係我相信呢件事喺香港唔少香港人嘅，咁但係我希望就係話因為會有啲香港人係覺得件事應該咁樣解決嘅，即係可能覺得足夠嘅或者咩，咁但係我希望即係滿意嘅人能夠理解我哋家族喺過去呢三年嚟八個月裏面，我哋 受嗰、 真係每一日都盡力啦嚇。 但其實你而家爭，你覺得最即係爭啲乜嘢唔夠圓滿咧件事？ 當然是那個政府那個即菲律賓政府啊，他那個道歉上面其實 用詞 可以再是啦，用詞那方面其實是可以去咬多啲嘅， 即是他始終沒有 apologize 那個字，是不是你覺得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但是呢問題就是說呢在字眼上面，字眼上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些是一個外交的因素，是外交的問題的，而我們家屬去即已經是盡力了，其實在上一次來說他們只是 offer 馬尼拉的總統道歉，只是代表馬尼拉道歉而已，我們是拒絕了的，我們是 你意思即是 都是說就是缺到物樣，我們拒絕了，我們一定要有國家那個道歉，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一路都係打緊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嘅一刻嘅時候，如果佢我哋一直要求就話，我哋嗰四點佢又目標到，而佢又係真係又代表到國家嘅時候，咁我哋係冇一個完全拒絕嘅理由。而講到最終喺一個外交層面個字眼上面，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有一種無力感，就係連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政府，你都覺得冇問題的時候，咁我哋仲可以有啲咩問題咧？其實， 咁其實阿堅哥，你心目中即係之後落嚟嘅行動仲有幾多咧？ 其實就住今日嗰、那個叫做係啦，叫做道當面道歉啦。咁其實成件事，即係喺我哋個層面就應該係暫時告一段落噶啦，因為喺我哋同菲律賓傾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都會係有一份嘅協議，即係就住我哋之前將成件事去上 call 啦，啦啦啦啦，咁所以點解我哋都要簽份 agreement， 係我哋係會再追究佢嘅，咁所以變咗係啦，我哋今日唯一就即係我諗係唯一有尋馬啦，尋馬我哋有啲案件係即係嗰個黑色環境線即刻落啦嚇，咁所以變咗即係呢一樣嘢，我哋一聽到都話咁即係，咁係咪即係擺明係一個交換嘅籌碼定係咩嚟嘅咧？咁樣，因為我哋由始至終我哋係冇過問過呢一樣嘢嘅，我哋冇阿 Y 個政府係應該寡或者咩，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我哋應該係我哋出聲，所以我哋都冇講。咁但係係啦，佢咁樣做嘅時候，咁我哋就係咯，就覺得咩咯？咁而所以在昨天的會上面，我們也都問了保安局你決定落黑色流警示的時候，你是不是真的 review 過他那個改善安全的措施，是 不是都是那 個政府的事，是的，除了這一樣東西之外，就另外在我們那個會上面，我們都是再去強即是向菲律賓政府那方面再去強調，即希望他就說在這件事你係真係你遵守翻個承諾咯，即係你並唔係話咁樣就算數噶咯，即係但係即係當然啦，喺我哋嗰個跟進或者即係再去落嚟嘅行動，咁其實都已經係 收翻都完結嘅。 係咯，即係冇乜嘢可以再做啦，係咪啊？其實 啊，可以咁講嚇。 嗯，但系咧，你觉得个转捩点系喺边度咧？点解突然间即系菲律宾嗰度肯即系做今日嘅嘢嘅？ 阿 Colin 做特首咧，个转捩点就佢呢个印尼同阿基诺展开咗嗰个对话，系啦。咁所以 即系上次佢连人哋即系噏佢个名都噏唔出嗰次。 系啊 ，sorry， 即系我唔知，我以为秘密又再 记嘢真系好叻噶啫， 系嗰次。 你可以咁讲，其实当然啦，当然嗰个转捩点就喺我自己立场，阿多纳你都系算，我自己觉得嗰个转捩点就我哋 即系去嚼佢嗰次， 突 击啊嗰次真系吓死佢。 嗰次突击其实系正正系做到我想做嘅目的嘅，即系当日我哋。去實習佢嘅時候，好多人問點解你唔去，因為佢話佢啊，或者點解你唔去要佢做啲乜做啲乜啊？我其實我所有嘢都唔需要，我只係需要佢喺香港市民嘅承諾係一定去追翻個公道。咁變咗而當日佢真係咁樣做嘅時候， 焗咗佢咯，我哋 係啦，即係我哋焗咗佢，一定要去做咯。咁又陰差陽錯地喺嗰個印尼嗰度又會發生咗一連串嘅事。跟住又共到中央都要出手，咁跌咗。 系啊系啊， 嗰个系。 689起身大咁先。 嗱咁啊，坚哥希望你同所有人质嘅家属都尽快释怀啦，重拾新生活啦。 系咯，放低件事咯。 系咯系咯 系 咯，好啊，咁有时间再倾过，坚哥。 打边炉啊，坚哥。 好啦，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咁啊，即系三年咁长嘅时间，希望 三年零八个月啊， 希望都尽快投入自己嘅生活啦，系咪？ 2010年8月发生 啊，其实好好啊，多谢坚哥嘅澄清啊。其实我自己系有一点我觉得奇怪嘅，即系嗰个黑色旅游警报嗰度咧，即系佢跌得咁快咧，一夜就改咗做黄色旅游警报，就快过我哋啲黑雨跌做黄雨噶嘛，喺9点翻工之前。我觉得其实好奇怪嘅， 咁呢个有逆场有力场影响同冇力场影响嘅分别啊嘛， 因为。即系嗰个旅游警报咧，其实系被睇成咗咧，好似系好攞嚟 外交筹码， 要呢个菲律宾咧，就是、去解决呢一啲人质嘅赔偿啊，同埋道歉嘅事件咁。但系其实咁样样咧，我又觉得好似有少少滥用紧嗰个旅游警报。旅游警报系讲紧一个地方嗰个安全系数去唔去到一个即系政府觉得系好释怀嘅。我哋香港市民去嗰度旅游咧，系好正常，好冇问题嘅咁。咁菲律宾呢一次咧，似乎亦都冇乜真真正正实质嘅承诺同埋行动咧，系去话会点样将到佢嗰个安全措施提。咁我哋嘅政府就已经咁快就将黑色就变咗做黄色，咁而家有个坚哥澄清就最好添啦，就即系另外，因为我见过坚哥，我知佢个人咧，佢系即系谦谦君子嚟嘅，即系其实呢件事咧唔关我哋阿坚哥事嘅，其实坚哥并冇攞个黑色同黄色嚟到作为交换条件啦，嚟到作为即系啲人质家属咧，即系好似攞赔偿嘅筹码，咁我谂坚哥而家澄清得非常之好，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呢、个筹码系我哋政府攞嚟同菲律宾搞嘅啫，唔关啲家属事嘅，而政府咧攞呢啲咁样嘅旅游警示作为一啲嘅交换赔偿嘅筹码咧，其实我惊佢会系即系贬格咗啊呢个旅游警示嘅第时嘅可信性啊，咁。边笪地方有啲乜嘢第时？譬如日本同我哋嘅钓鱼台嘅争拗，咁会唔会可以咁样样又将日本整个黑色旅游警示咧？如果嗰个争拗提高得好紧要嘅时候，因为呢啲国家连领土都唔尊重嘅，咁啊梗系唔安全啦！我哋嘅国民小心啲啦，咁样样。咁但系似乎旅游警示唔系咁用噶嘛？其实呢度我系想政府有多啲嘅厘清一下啦，就话喂，到底嗰个黑色旅游警示？即刻就可以咁样跌咗落去黄色，其实喺嗰、那个菲律宾旅游嘅安全系数上，到底喺呢三两个钟头内有啲乜嘢咁大嘅转变呢？我真係唔谂唔明囉。 龙门你有佢搬嘅，你第一日住香港咪林生。 香港系一个令我哋好迷惑嘅城市嚟嘅， 唔系话只要你识得练到龙门大罗仪系嘛，即刻就适应晒呢个成个香港做， 大家都学下踢波啦， 踢波都唔识搬龙门噶嘛，系嘛？ 好，都告一段落啦。 Anyway， 坚哥系恭喜你啦，始终都系啦，我哋都有过一面之缘啦，打过边炉，咁就系啦。 啊，好中打边炉，我发觉你哋吓。 唔系啊，坚哥系边炉精嚟嘅。 系咩？ 系啊， 去边度打边炉？等我撞下你 哋。真乜？咪后讲。 休息一阵先。 好。 登峰反省，我哋最积极 ，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嚟第二节啦，头先就同阿坚哥联络过啦，就讲咗一件系嘛，即系咁沉痛嘅事啦，咁啊嗰啲嘢就解决咗啦。三年零八个月，大家过咗嗰个时间就唔好再睇呢啲嘢啦，系嘛？好啦，嗱，第二单料，我哋开始法律之夜之前咧，我想去一段片嘅，龙哥唔该。 咁大家如果听唔晒成段片噏乜咧，其实我哋要 post 翻拎上去花生当饭食嘅。咁大概条片讲乜咧？话说喺可能呢一两日啦，咁喺尖沙咀摩地道咧就是、有个大巴，咁佢就想等翻一个大巴位，就将个大巴拍入去，可能等啲游客。咁但系嗰个位置就比较小巴顶住咗。咁、那个问题就系现场就有两个差人咧协助呢件事件，因为佢见到个大巴砸住条双黄线咧，佢就想抄呢个大巴嘅牌。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应该隔咗一段时间架大巴等唔到位，於是个差人呢就话你一系走一系我就抄你牌。咁但係就唔知因为乜嘢撩起咗大家把火。一开始就即係见到段片就差唔多互相指骂㗎啦。咁但係差人个argument呢就话你阻住我做嘢，因为佢有两个人啦，一个人就落簿写緊啦，另外一个差人就好恶咁指住个大巴司机乜乜乜乜乜乜乜，系咪呢个阻差办公乜乜乜乜乜乜。咁但係成段片呢你系见唔到个大巴司机有行埋过 任何个差人身边嘅。咁但係当然就係话，即係我哋粗俗啲讲句就係话，当然个大巴司机俾两个差人夹住咁嘅时候，佢屌返人转头。咁即係呢啲係无可厚非嘅，咁亦都唔可以你话讲句粗口辱骂差人咁你就拉佢。咁但係问题喺辱警指引生效咗之后呢，呢件事嘅睇法同之前会唔会有唔同嘅，林律师你觉得？ 首先咁啦，呢段片呢我自己就唔肯定啦，咁不过我估啦，应该既然咁近期 upload 上去嘅都係辱警指引条例发生生效之后㗎啦。第二呢就係、是、留意到个警察呢，佢似乎呢係好似係跟住辱警指引条例嚟做緊嘢嘅，即係佢首先係俾咗个警告佢，而且佢都会识得去讲话係即係因为话呢个小巴即係嗰个旅游巴司机系阻差办公咁啦。咁你就警告佢啦。 嗰段嘢係冇明顯睇到話什麼叫阻差辦公 喎。 首先，第一啦，咁我就梗係王浩然， 警察 A 插牌啊， 人民間人權陣線嗰個王浩然，如果你睇到呢段嘢咧，就 call 我啦，大家研究一下啦。就我哋不嬲都覺得咧，個辱警指引條例咧，就只會令到事情更加混淆嘅啫。咁我哋都好邀請咧，我哋個警務處處長啊，曾先生咧，其實我經常都好想叫佢做曾警員嘅。其實咩一哥啫，佢咪就係警員啫嘛，咁咪曾警員咯，警察咪得咯，我成日都唔明点解要俾咁多呢啲虚衔呢啲人嘅，咁啊，曾警员先生，咁我希望咧佢能够都去回应一下呢柄呢段事件啦，到底嗰个辱警指引啦，首先第一，辱警指引到而家都冇正式向我哋公开过，冇人知道个指引真真正正每一个文字系点样写嘅，咁呢个指引咧。好似系啊，又好似咧，系对呢个警员咧吓、就系、是、发生紧效力嘅。佢好似系跟紧指引做嘢。咁但系我想啊，曾警员先生咧，可唔可以向我哋解释一下咧？咁到底嗰个指引系帮紧我哋啊，定系搞到件事越复杂啦？而家就已经有个好活生生嘅例子喺度啦。我谂我自己都做咗超过20年嘅刑事啦，我都睇唔到呢个旅游巴先生咧如何。系去阻緊差辦公，嗰、那個差人辦緊嘅工就係只不過抄緊牌，好明顯佢個同事就好順利地抄緊牌，佢亦冇唔我睇唔嗱，我哋睇唔到佢有冇即係嘗試唔俾駕駛執照啊嗰啲咁嘅有關嘅資料出嚟，咁。喺咁嘅情況下，但係另外呢一位即係同佢喺度有言語交談啦嚇，嗰位警員咧，似乎就已經好覺得 上曬頭， 好覺得佢喺度被人哋阻礙咁執行警務。 唔係，佢話佢其實係警員 B， 即係後邊嗰位咧，係見到即係個司機搞搞震嘅時候，佢先喺後邊抄抄下上嚟幫。 但 係 嗰個司機 警察 A 嚟到， 嗰個司機可以有乜嘢搞搞震去妨礙另外嗰位警員 A 先生去抄牌咧？ 諗住唔俾佢抄咁。 有冇啲咁嘅動作？ 一分鐘前。 唔知嗱，我哋唔知咁，但如果係有嘅時候嗱，我哋成日都話，如果係有嘅時候，咁佢根本就已經係阻差辦公。既然佢阻差辦公啦，你唔需要指引噶，你唔需要咁樣打，咁你唔需要指引噶，咁你咪不嬲。我哋做警即係做警察都會知道噶啦。當嗰人阻差辦公嘅時候，你自然就會話俾佢知，清楚話俾佢知，你而家阻緊我辦緊乜嘢工。 咁但係嗰時 如果 你噴開咗咧嚇？即係譬如你抄緊我牌啦，我伸隻手又有樣樣啊，摸住隻眼啊，唔好抄，唔好抄，唔好抄啊！ 咁好自然啦，咪就係先生，我而家要做緊我嘅嘢，我哋要抄牌嘅。咁你而家你擋住我嘅視線咧，我會做唔到我嘅工作嘅。咁我而家咧就即係建議你啦，係咪？你即係離翻開你嘅手先啦。咁如果你阻住我嘅視線，我真係抄唔到你牌的話咧，我唯有告你阻差辦公，我告多條罪嘅。你自己方便下我做嘢啦嚇。咁其實咁樣咪已經係非常之 OK 咯，就你睇唔到啦，喺个心理情况上最低限度咧，对嗰位警员咧，其实嗰个警员好似反而系觉得有咗呢个指引之后咧，佢好似更加理直气壮地去可以将一个人因为言语上嘅争拗，佢就将佢搭成咗成为阻差办公嘅其中一个元素。如果唔系，直头就系阻差办公。似乎我成日都觉得呢个指引系会令到前线警员反而混淆，就是、我同市民有争拗，争拗就系阻差办公。 因为如果我系个司机，我可以点做啊？ 如果系 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冇阻差办公，你咪抄咯。 咁当然啦， 唔系个差佬咁样对住我，我反而我惊啊，大佬。 大声到其实头先你扁大声嗰个系警察，大家要留意。 嗱，我哋留意咗几样嘢添啦，睇呢条片啦。第一咧就系我唔敢好肯定，但系我似乎系睇到咧嗰位警员先生咧吓，即系讲嘢嗰位啦，好似系曾经用手掂过嗰个旅游巴嘅司机。 系 咁呢一个动作本身，其实个旅游巴司机咧可能咧系可以有一啲行动可以跟进嘅，因为一个警员咧佢冇必要嘅情况下咧，佢系唔可以掂任何市民噶。如果你一掂佢嘅时候咧，你一掂个市民嘅时候，你一就拘捕佢。 一系就制止佢做一啲即系吓，即系扰乱公众啊之如此类。总之佢个动作系犯紧法，包括佢喺度自紧杀、自紧残之如此类。但系佢自指指呢个动作系冇意义噶嘛？喂，我而家喺度自己指下自己个头，你唔可以先差人用咩理由嚟到掂我只手，唔俾我指我自己个头啫，唔得噶嘛？咁呢个就已经其实系可能构成咗个 common assault 噶啦。呢个警员。第二咧，我留意到个警员咧喺后段啲嘅时候咧。佢隻手似乎佢隻右手唔係淨係叉腰㗎，佢係掂過個槍袋，掂過支槍㗎。咁呢警員嘅指引呢，如果佢一掂槍呢，其實佢要寫報告。 佢冇拍開個樓都 咁拍樓就已經第二個動作，嗰個仲嚴重㗎啦。 佢真係掹槍肥㗎啦。 但係呢警員呢喺執勤嘅時候呢，佢隻手如果只要係有意識地去掂支槍呢，即係去搭住支槍呢，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即係當然啦，就係用槍嘅第一個動作嚟㗎。咁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行為嚟㗎。咁喺正話嗰個咁嘅情況下咧，呢個警員亦都睇佢個款都似乎係腎上腺上升緊啦。係 啊， 喺咁嘅情況下咧，如果呢個市民真係覺得驚慌咧，呢一度咧，而嗰個警員咧，如果佢個執法咧係完全係 out of proportion 啊，即係完全係唔啱比例嘅咧 ，OK， 咁呢、這個。可能亦都構成咗第二個罪行啦，呢位警員先生。嗱，不過咁講啦，我先又戴翻個頭盔啦，警員先生，我唔係俾緊法律意見你噶嚇。咁咧，咁你如果你需要任何嘅法律知識，希望你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啦嚇。咁咧就呢個係兩點先啦。第三，我自己咧都有試過，不過嗱，呢啲一定要你自己真心相信啦。當然，即係有啲警員嘅行為啦，有啲或者我哋懷疑。疑似警员嘅人士啦，如果佢有阵时做啲行为出嚟咧，令我觉得系，我真系开始好怀疑佢到底系咪真实系一个警察咧。因为我哋嘅香港警队就好优良嘅，咁优良嘅警队咧，我又唔系好相信咧会有任何嘅警员咧系会发脾气啦，系会即系完全不合比例常理地去執勤啦，包括可能做好多行为已经可能涉嫌构成一啲刑事罪行啦，喺一个普通嘅市民身上啦。咁每每当见到有咁多咁多咁多嘅原因加埋一齐嘅时候呢，如果令到个当事人呢产生怀疑呢个人系咪无警呢，咁如果你真系有呢个合理嘅怀疑，你真心相信有人可能无警，着住个制服都可能无警㗎。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下呢，其实你都可以事后投诉，就因为你确认咗系警员啫。当时如果你真系好怀疑呢个人嘅身份嘅，你咪打999报警，可能有人怀疑有人无警呢。 Put into perspective，假設我 但當然，但我都要假多講清楚多一樣嘢。但如果你唔係真心相信咧，嗱，浪費警力係犯法㗎，大家就唔好亂嚟。 嗱 ，put into perspective， 假設我而家去緊遊行示威，又或者我參加嗰個集會，但係突然間我對家又喺隔離又搞一個相類似咁嘅聚會，大家喺度互相叫囂，跟住有一啲人就唔埋嚟，就互相分開對方啊。有啲人佢可能行為過咗火，又或者佢語氣話俾我聽，佢好有權威。 你講警察定咩？ 我就係話俾你聽，嗰個人唔係著住警察制服。 哦， 但係你又如果對呢個人身份有懷疑嘅時候，即係依據你頭先嘅意見，係咪我可以打999報警啊？ 喂，嗱，你報警你係報咩基礎先？嗱，呢個人如果佢冇表露過自己係警員嘅身份，咁你純粹只係覺得佢好似好有，佢認為自己好有權威，嘗試去即係去幫兩邊息事寧人，但係你又。你又唔知佢係邊個嘅，咁我諗你首先第一樣你問清楚佢係邊個先囉。咁你唔可以亂咁報警啊，即係嗱，我哋999嘅資源呢，咁講真亦都係好有限，同埋係應該珍惜，同埋都話你記得唔可以虛報，唔可以浪費警力。咁因此我諗第一樣你要首先問下個人囉，喂，你憑乜嘢去分開我哋兩個，其實你係邊一人先，你係咪警員 ?OK? 嗱，作為警員係唔可以否認自己係警員㗎。 哦， 咁所以呢咁我第一例外啦。 作為警員唔可以否認自己係警員啊，休班呢 佢可以係有版，佢可以唔答你，佢可以唔同你 confirm， 但佢係唔可以 misguide 你噶嘛，佢唔可以佢唔、 哦、 可以講大話噶嘛，佢唔、 哦、 可以講大話噶嘛，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喺遊行示威有陣時候會唔會見到有啲人你三問佢咯，佢會唔答你行咗去，咁你自己估咯。 喂，嗱咁啊試過好多次啦，即係譬如香港大學918事件啦，有啲政要啊，什麼大代嚟到嘅時候啊，咪有好多類似資科咁嘅嘢嘅。 揞住你 佢個心口係啦，佢個心口又唔會帶住個 badge 話俾人聽佢係資科噶嘛。佢、但係問題就係個人好似 man in black 咁着曬西裝打曬呔， 唔 係 個耳仔有嗰個公仔面㗎。 係啦，佢係有個嗰啲公仔面係有個小老婆好似成日講住嘅。 係啊係啊。 但係佢行為上又好似阻住你啊推。 住你啊！ 咁你咪你咪影相咯。其實而家我哋有咁多呢啲，即係我哋咁多錄影啊、錄像嘅設備啊。咁你咪拍攝咗佢樣落嚟咯。 但係啲手會棘住嘅喎，佢又阻住你唔俾。 你緊有辦法拍到嘅，有時錄有時錄影機咧，你係一路即係不停咁 roll 噶嘛，每一秒26定28格噶嘛，佢遮唔曬嘅。咁你跟住，如果你覺得佢有問題嘅行為，而你又有合理嘅理由懷疑佢係警員嘅，你咪去投訴科，即係剪翻佢幅相出嚟，咪去投訴科度投訴呢位涉嫌警員咯。咁投訴科第一樣就要 confirm 呢個人係咪警員先噶嘛？警員你唔係一定話要用 number 噶嘛？你用樣用姓，咁呢個人係既然你喺翻嗰個環境，譬如佢係保護緊某一啲政要嘅，咁其實佢哋投訴科係可以好容易，因為佢係某一 team 警察先至可以企得咁埋啲政要嘛，俗稱所謂 G 科噶嘛。咁所以你用呢啲嘅影像嘅image 只要拍攝得清楚咧，其實投訴科唔係一定話要 number 噶嘛，佢一樣係可以處理噶嘛呢啲案件。 即係假設，如果我下次遇到有一啲唔知咩人係嘛，佢又戴住啲公仔面，揾隻手嚟阻住我拍啊，阻住我行嘅時候，我第一件事應該攞 相 袋，攞相機出嚟影住佢個麥頭。And then就話問佢喎，仲有第一個問題你係咪差人？你睇佢認唔認喎，係咪？佢如果唔認嘅話，咁啊 ，Ida 佢 misguide 你啦，又或者佢真係 唔係佢唔認佢就冇，佢就冇 mis， 佢唔認佢就冇 mislead 到你。但係如果佢話咗唔係咧，你最好就錄到音添啦。咁因為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佢其實係誤導緊嘅嘛。特別如果佢 on duty 執勤緊嘅時候咧，咁其實警員係唔可以咁樣做嘢嘅。 嗯， 即係除咗卧底嗰啲係例外啦，當然。 因為你譬如七一啊嗰啲都全部話即係混入曬落去㗎嘛。 我家陣醒起啊，好多年七一都見到有啲咧鬼鬼祟祟啊。佢永遠唔望你， 三年後啊，嗱， 不過正話當頭提嗰個情況啦，如果有啲人戴埋 Visa 面具咧，咁當然啦，嗱，記住啊，你哋係唔可以走去掀人哋個面具，你唔可以，你點可以同人入？你冇對方嘅同意，你唔可以掂對方噶嘛？你上次走去掀佢面具，我要影你個樣，咁你就 come in 就收咗啦。 扎得剪咗佢個 Visa， 唔得咁樣，你咪刑事毀壞兼 come in 就收咗。 哎呀， 你仲要攞筆教剪好近佢個面具，死人喎！ 襲擊佢， 唔係咁係喎。咁如果真係下次遇到咁嘅情況，真係第一時間要影下佢嘅相，同埋真係要問下佢咪警察咯，要錄低曬呢啲。 大家記住啦，呢樣。 跟住當然啦，如果佢嘅行為冇嘢嘅，咁咪冇嘢咯。佢行為你覺得有啲咩唔啱嘅，唔啱即係差人嘅位份嘅，咁你咪去投訴科度跟進呢件事。 譬如大家嗌口號咧，佢唔嗌嘅，即係靜咗喺度嘅，急嘅喺度。咁你就知嗰個係差人嚟。 你而家上傻強上身啊？ 唔係成日睇好多片， 你睇一睇都 係 強啊嘛。 唔係啊。真係睇 case， 你知唔知嗰餅帶係幾十幾人？ 當然呢啲就係 feel agent 嘅經驗啦，即係佢 feel action 嘅時候嗰啲嘅經驗啦。 即係明明冇你成班點解衝擊嗰度有個咁靜嘅？我就唔係人哋嗌佢又唔嗌，人哋舉手佢唔舉手喎。 咁你下次幫我手影佢出嚟啊嘛，大佬，等我整個 database 冚爛 Facebook 係嘛，整個 database 冚爛 upload 曬嗰啲樣啊嘛，以後一見到就話啊呢個嘢差人嚟嘅咁樣樣啊。 真係下次要真係。 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現實嚟講，你投訴呢啲跟進呢，係咪叫警監會跟進呢啲事？ 唔係，佢哋個兩個關係，兩個組織關係咁嘅。警察投訴科就係處理所有投訴嘅，但係咧警監會咧就係監察警察投訴科如何處理投訴嘅。其實佢兩個部門嘅關係係咁樣樣嘅，而警監會咧，或者好似監警會定警監會唔記得咗。總之佢係獨立於警方嘅，不過佢只係去監察投訴科如何處理投訴嘅啫。佢本身就唔係處理警察投訴嘅， 咁但係等唔等於你有個 supervisor 可以即係 oversee 曬成件事去 judge 嗰件事嘅咧？ 佢警監會定監警會啦嚇，佢就冇權去 interfere 即係警察投訴科如何處理事情，但係佢有權參與同埋有權要求警投訴科做翻個報告俾佢啊。 即係 on particular case。 我諗其實佢 overall 都可以嘅，同埋 particular cases 佢直頭有陣時，譬如你去投訴啦，去投訴科投訴，咁投訴科有陣時佢會話：喂，警監會啲人咧係想嚟呢度現場睇埋我哋點樣同你攞口供去即係去處理呢個投訴嘅。咁如果你同意的話咧，咁佢監警會嗰邊啲人係會可以派人嚟睇嘅。咁基本上佢哋嘅關係就係咁樣樣咯。咁但係始終處理投訴咧，而家都仲係 internal investigation， 即係話咧係由 Capo 自己處理嘅。咁當然啦，咁但係有監警會即係一個即係第三嘅組織參與喺入邊啦，咁就會令到即係叫做打開個窗門啦，有啲空氣唞下咁啦。但係係咪真的有陽光射到入去就好難講啦。 但原則上你即係譬如以你嘅經驗嚟講啦 ，overall 係其實係咪公正嘅咧？即係成個過程裏邊，因為嗱，即係我係問緊啲好 general 嘅嘢，即係譬如我投訴個差人，差人梗係有最好嘅 support， 有最好嘅 legal advice， 個程序應該點樣做係咪？咁但係問題，我係一個普通市民，我去投訴個差人嘅時候，我自己有冇 particular 嘅程序要去跟嘅咧？ 你投訴嗰個警員 係咪一定開到 file 先？其實 咁、啊、當然啦，你個投你個投訴如果太過唔關係嘅，咁其實都可以係去到一個 踢走， 可以即係你太過唔點講咧？你太過即係天花亂墜式嘅咁嗰個投訴咧，咁佢哋警方都有權，即係話開完個 file 之後都咪叫你上嚟寫篇文，然之後都冇嘢可以再跟進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諗咁講啦，佢哋。監警會緊係盡量想令到嗰個警察投訴科嘅程序盡量公正啲啦，但係到底做到幾多少真係好難講。 有冇成功例子啊？其實以你所知， 咩叫成功啫？ 即係搞到個警察真係真係唔係 convicted 咁，即係佢賴嘢咯，即係真係有 嗱咁當然梗係會有警察咧喺嗰個投訴機制入邊咧，最終咧係會有 disciplinary， 即係有佢哋自己警方自己內部嗰個disciplinary action 嘅 成功率。 唔知道，我唔知呢、這个你可以问阿浩然会好知多少少。咁就但系咁讲咧，你市民咧，你有投诉的话咧，其实你都可以揾你个律师吓、就系陪同你一齐上去做投诉都可以嘅。咁就不过当然啦，你个律师收唔收费就你自己要同佢嗰边再商量一下啦。咁就个投诉机制当然会可以系更完善啲嘅，越系有多第三者参与，甚至乎一个独立嘅部门去处理咧，我自己就当然会觉得系更公正一啲，起码市民会信心多啲先啦。 嗯，嗱咁讲开一啲警察嘅问题啊，咁我又想问一下一啲八卦啲嘅嘢啦，譬如即系你有日咁唔好彩喺铜锣湾行下街，突然间有个女人勒住个小朋友嗰度屙屎， 系啦。 当街当巷地屙 吓，咁逗住个女仔， 即系当然而家就会久唔久出现喺 YouTube， 就突然间有件事就有个香港人一指住就闹啦。咁但系有冇一个正常嘅程序就是、喂呢件事咁当然就系话即系叫做抌垃圾罚1500啦，你督屎要睇下臭唔臭大唔大，咁最少罚两差嘢啩。咁所以呢件事你係應該揾差人幫定還是係點樣呢？即係你有冇權就係話喂唔得啊師奶，你而家個仔啊屙屎啊要扣留住佢先啊，咁係應該點樣嘅程序做呢？ 首先啦， 或者譬如屙尿嘅咁又即係 冇證物， 冇證物㗎啦嘛，即係割蛇咗佢啦嘛，喺個坑渠度你一嚿屎都話有嚿屎，跟住有個廁紙冚住，即係有 evidence 喺度嘛。 嗱、幾樣嘢啦，首先第一樣嘢啦，咁喺香港咧，隨街大小便咧，其實係犯法嘅。咁但係佢犯嗰條條例咧，就係 Summary Offence Ordinance， 即係簡易訴訟條例係嘛？第四條啊，咁佢入邊咧，其中一個嘅行為咧，就係講緊大隨處大小便嘅。咁呢個咧係佢個 definition 叫咩啊？咩公眾地方行為？即点样行为不良啊，不检咁啥嘢啦 吓，包括大小便。 咁其实包括咗大小便嘅。咁、但系好神奇地咧，其实嗰个罚款咧系$500或者入狱3个月嘅。反而咧，你喺通即系譬如咁讲啦，阿当娜俾我睇过咧嗰、那个什么地方随街大小便嗰个人啦。咁咧嗰个女童如果真系喺条街度大便啦，咁嗰督大便就值$500嘅啫，最多 maximum。反而咧，跟住佢揾張紙巾冚住個大便咧，咁嗰度咧就係屬於咧，即係公眾衞生條例，即係隨處抌垃圾嗰、那個就反而罰1500嘅。同埋咧，嗰個罰1500咧就冇得拗嘅，係 summary offence， 係一個 fixed penalty 嚟嘅，即係話咧唔會理你有冇意識，唔理你任何嘅企圖，總之你抌咗嗰張紙巾，咁佢即刻可以罰1500，係票控嘅，食環署可以票控。反而咧，嗰督大便咧，$500，首先第一就係、是、經過法庭審訊，第二咧就係、是、maximum penalty 嘅啫。咁即係話咧，照計督大便，如果唔係比一般情況更大咧， 唔會特別臭啊。 係啦，如果唔係特別大或唔係特別臭咧，咁咧應該都冇理由罰到最盡嘅。咁可能嗰督嘢只係值$100嘅啫。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嗰個女童咧係可以有辯解嘅，即係如果佢話咧佢有啲特別嘅原因解釋得到點解要突然之間喺條街度便便啦、例如可能佢真係好肚痛之如此類，或者有 medical reason。咁呢個完全係可以喺個 defense 一蚊都冇得罰添嘅，就變咗無罪釋放嘅。咁、所以呢度咧亦都突顯咗少少咧，就係、是、我哋嘅法律咧其實好古怪嘅，即係嗰張紙巾係值千五罰眼你冇得拗，反而嗰督便便引致嗰個1500嘅 tissue 咧，就反而係仲有得拗，仲可能隨時甩身。咁嗰個阿嬸咧，真係變相地就話咧，阿嬸其實反而便便硬咗去啦嚇，個小妹妹啊，唔好搞嗰張紙巾咧，佢就隨時反而乜事都冇喎。 哦， 明唔明啊？因为便便，只要你有合理辩解，女肚痛，咁反而嗰度会告唔入。 咁咧，但佢擺張紙巾太好心啦，因為佢都仲有少少衞生常識，咁反而張紙巾就罰千五。 之後嘛， 咁嗱，但呢度我想講多少少嘢喎。嗰個攝錄嗰個人咧，你又要小心喎，因為你攝錄一個，尤其是女童咧，喺條街度便便咧， 除咗褲啊， 佢好有機會攝錄到女童嘅重要性部位嘅、一啲下體嗰啲性部位嘅。咁、咧。呢位先生，我见你又要小心啦， 死亡！ 因为佢咁样算唔算抄破？ 中呢下中啊！ 喂，呢、 這 个算唔算 小心啊？唔好睇呢啲相啊！ 呢个算唔算抄 pornography 咧？如果佢影到佢有某一啲敏感嘅部位嘅时候，咁我建议佢如果真系影到的话咧，如果你唔系想去举报佢一啲刑事罪行咧，咁你变咗冇合理辩解咧，你系咪应该要即系唔好？第一，你唔好储存呢啲相啦，唔该你。 储存 亦都唔好散播呢啲嘅资料。 储存又咪多条罪啊？ 因为呢啲嘅嘢， 储存嗰张相系咪多条罪、啊？ 当然系唔得啦。咁 一讲到抄， 佢要小心咯， 好 strict 噶啦。 所以其实呢度我系想带上一样嘢，其实我仲想带出多一点嘅就系咧，其实一个社会咧，正正我哋系做律师，我哋所谓即系比一般人多懂少少法律，但我哋大家要知道一个社会唔可以靠法律运作噶，一个社会靠法律运作咧，就变咗其实好容易变成咗就系我捉你，你捉我，打斗捉噶咋？社会唔系咁运作噶，社会唔系大家喺度数我今日有几多样嘢我做啱咗法例，有几多样我做错咗法例，社会系真系要喺法律以外有好多嘅嘢。是好多嘅 value， 我哋大家去或者禮義俗成習慣去遵守，大家去亦都真係都有諒解、容忍、寬恕各方面嘅 value 加埋一齊。如果唔係咧，大家攞個法律去鬥足咧，係冇意義嘅。咁樣大家都會係，你會發覺，咦？我哋每一日都係，你今日犯幾多條法例啊？97条咯，佢咧325条咯，好易中嘅咋。咁樣生活唔到嘅大家。 我成日覺得大家都， 哇！咁啊真係好攞爆喎，係嘛？我啊識。即系啲律师真系唔系你咁啊！你好多时都有个 rationale 喺背面，跟住又讲翻你信嘅嘢出嚟嘅。 系啊， 咁你算唔算好反世习俗咧，林律师？ 咁又唔会，我好 佢一样赚钱嘅。 我哋好和谐嘅，我哋好，其实我系好想个社区真系和谐少少。即系譬如呢件事咁，我知道呢啲系真系好而家好野火嘅嘢嚟噶，竟然系通街便便系啲好野火嘅事。因为我哋又有本土派，有啲右路嗰站嘅，但系呢、這个世界。即係日日都有好多人犯錯，日都好多人犯，即係做一啲唔係大家咁鍾意嘅嘢。咁我容忍你，但係嗰個俾我容忍緊嘅嗰個人，當然佢就梗係做錯咗一啲我認為錯嘅嘢，所以我先至要覺得我要容忍佢啦。咁我哋又真係要諗啲方法，又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佢能夠即係改變得到 呢？關於呢方面嘅最後一個問題，你覺得即係香港係咪政府啲責任去處理呢啲所謂叫做即係有違公德嘅事呢？又唔係犯法？ 咁當然，其實呢一啲嘢咧，一定係跌入去即係政府嘅一啲宣傳啦，因為政府用過最多資源啦，教育啦。 宣傳啫嘛，你唔係將廣告片賣上去廣東省喎，你又話嗰啲係蝗蟲啦？ 點樣樣？ 唔係，即係有啲人又話嗰啲係所謂叫蝗蟲啦、遊客啦。咁、個問題就係話，你香港做啲乜嘢教育工作，你會令到嗰啲人知道香港係唔可以隨街大小二便嘅咧？ 唔係，因為其實呢張新聞咧就係因為《環球時報》啊，佢就攞咗呢個 case 咧，即係話一個內地夫婦縱容一個2岁嘅女仔喺旺角當街大便，咁咧就反而係話香港啊啲人唔得包容啊。同埋咧，你可以埋去話佢嘛，你可以報警周佢噶嘛，點解你要攞住個相機影佢咧？你香港人係咪離曬譜啊？咁 即係我唔知啊，即係大家鬥 dirty mouth 咧，咁其實件事係改變唔到啊嘛，即係。當然啦，呢啲好 extreme case， 但呢啲咁 extreme case 又真係都幾多地喺香港發生緊，又似乎比較集中喺某一個地區嚟嘅人士，咁、我哋又真係會構成一啲嘅反感係真，但係我哋 dirty mouth 佢唔通就令到佢哋會唔做咩？ 唔係咁啊！假設啦，你見到件咁嘅事啦，你會點？ 如果俾我見到，咁啊， 你會買去叫佢？ 我真係第一樣嘢啦，就係、 買支水沖咗佢好喎。咁 喂，如果我自己。 执咗佢 系啦，即系又执咗佢咯，好简单啫嘛。即系其实人嚟噶嘛，人有人性噶嘛。即系嗱，我嗰阵我又唔系好介意呢啲污糟邋遢嘢。我自己屋企有养狗，咁我都有时要帮佢执 惯嘅， 执惯噶啦。 养惯狗， 咁我真系会觉得应该可以大家试下咁做啊。即系我又唔使同佢讲一句说话，我就企喺佢隔篱，等佢便完之后，附近因为嗰度好多嗰啲药房啊嘛，咪即刻买个嗰啲胶手套医生嗰啲啦。我等佢便完之后，咁呢个女人佢又会搵个纸巾冚上去嘅，我再冚多两张纸巾，我帮佢抹咗佢，拎走，抌咗佢， 帮佢抹咗， 地下。啊！帮佢执咗佢咯，咁唔使出声噶，真系唔使出声噶。我好相信咧，即系嗰个人佢睇到噶，佢唔会掂啦。咁啊，哇！个老公都即刻除出嚟就屙埋一督，咁唔会噶。你又唔需要同佢喺度大意谂言，又话嗱你咁唔啱，我而家点点唔使噶。即系你只要做多几次， 我好相信佢就好理解得到噶啦。佢 用生命影響生命嗰啲咯。 我而家消化先休息。 唔係，我哋翻嚟咧。林老师就教我哋啊！如果真系俾人万一俾人 收 咗咧，我哋要可以点样做，做啲乜嘢，点样保护自己权益，同埋咧都欢迎大家，即系如果你有啲法律问题， 真系有人听嘅 live 咧，你可以 你可以封烟嘅，系啦 ，OK， 一阵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eanut.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到嚟第三節嘅時候咧，我頭先半場嘅時候，我都有反省緊，究竟係咪阿林律師呢一個先係香港嘅價值咧？咁所以阿林律師有少少補充嘅。 我其實我成日都咁樣諗嘅，即係話咧，每一個人咧都有道德感嘅，都有道德情操，但係咧我自己為例先啦，唔好講人哋啦。好多時候我自己發覺咧，特別係自己年紀細啲嘅時候啦，我嘅道德情操感係最澎湃，覺得自己最道德嘅時候，就當我鬧人哋唔道德咯。是咁噶，好得意噶。当我哋闹人哋唔好嘅时候咧，喺嗰一刻咧，你会觉得自己系最好、最掂嘅。但系咁样对件事系冇帮助嘅。好多时候，如果你真系想件事有帮助嘅，都话好似我就所讲个 scenario， 即系嗰个情况咁啦。试下谂下啦，嗰、那个女仔可能有几种原因，可能个父母点解叫佢随地就屙咗，可能系个女女真系可能有 medical need， 可能佢真系肚痛。我哋唔知道，可能佢未必真係肚痛，可能佢純粹就係覺得唔方便啊，即係可能跟住佢搭長途車啊，成日揾唔到廁所，咁可能再差少少嘅，有機會可能佢阿爸阿媽真係好老土，真係好唔理人嘅，話知佢咯，主要要咪嚟咯，咪屙完咪硬咯，又唔係我地方咁。但係無論邊一個情況下都好啊，我哋諗下，即係你走去責罵佢啊，走去鬧佢啊，然之後走去圍住佢啊，影佢相啊，係會挑動到呢一個無論係有需要啦。冇心裝載啦，甚至乎係衰格嘅父母都好啦，其實咁樣係會幫助到件事，令佢即刻就跪地求饶，覺得係好好即良心發現啦。抑或呢，其實用我就係嗰種方法囉，即係你咪執咗佢囉。當然大部分人可能 99% 人都唔會想去執，咁你咪當睇到，你既然你都唔想去執囉，咁你咪睇到呢件事囉，記錄在案囉。咁但係如果我哋只要有 1% 嘅人肯去做，咁香港鬧市咁繁忙，即係話始終都會有呢隻援手行出嚟執咗佢。我好相信，就算係最差嗰個 scenario， 即係話咧佢哋好唔理公德嘅呢一家人，但係你喺佢面前執咗佢，抌咗落去附近嘅垃圾桶又好，攞去廁所沖咗佢又好啦嚇，正確地處理咗呢篤嘢，我好相信嗰個家庭好快會改變嘅。 你令我諗起黃遠之有一個理論。就係咧，唔知張敬軒笑佢嘛，即係話可能有啲人咧走埋去話：哎呀，我跌咗銀包，你可唔可以借20蚊俾我？咁咧，黃遠之就次次都會做嘅，即係無論乜嘢埋期啊，什麼，總之阿婆埋嚟都會做嘅。 咁 張敬軒就話啦：哎呀，你傻噶，嗰啲人呃鬼你啊，點會即係埋嚟即係攞問你攞完廿蚊，問嗰個攞廿蚊？ 咩背景啊？ 唔知啊，我冇講錯嘢啊，我噶啦。咁咧，跟住阿黃遠之就話啦。咁或者佢係真嘅呢，咁可能十個有一個係真，佢真係跌咗銀包返唔到屋企呢，咁我都叫佢幫咗一個啊，咁真㗎啦，咁即係佢就係咁樣，即係好似海星的故事咁樣執囉。好啦，點解張敬軒 冇成屋都係共青團嚟㗎嘛，佢爸 哦， 即係佢係拆，咁自己覺得人哋拆，你明唔明？ 哦，係咯，咁啊， 即係黃之又唔同喎，真係小康之家喎，佢圈子冇啲呃人嘅人嘅喎，全世界都好嘅喎。 但係我都係張敬軒嗰只嘅可能，即係你譬如你無啦啦走埋嚟問我攞20蚊，即係大人大姐咁咧，我真係會信係咪啊？你真係咪真係跌咗銀包啊？即係定係你問完我，跟住就問隔離，再係咁跟住直成條街攞咗幾嚿水咁樣。 咁其實我聽完林律師嗰種講法呢，其實reasonable 嘅，我會理解到嘅，尤其是我係一個養我狗嘅人，假設我喺街見到嗰隻係狗嘅話呢，我係會做緊相同嘅嘢，而我係唔會對個狗主有啲乜嘢批評嘅說話喎，狗就係咁，你養狗就係咁，即係 given 你隻狗，就算即係譬如 IFC 咁，你知公契係帶啲狗入去嘅， 可以啊， 即好多人都唔知道，系啊 ，IFC 系带啲狗入去嘅。 多谢你提醒我，我都唔知 道。即系狗唔狗？啲人组团真系 你讲个商场里边， 商场里边 ，exactly 系啦。咁你真系有只狗喺度屙咗，我谂嗰度十个行过有七八个人咧，真系可能会对个狗主有啲意见嘅。咁但系我肯定嗰度系有人会觉得就系话，哎，你闹个狗主，你不如自己揾啲嘢执咗个督，抌咗佢去厕所又好，咩都好啦。即系嗰件事啊，实质上就系话最快咁解决咗，嗰度冇咗件事。个问题就系话你喺度捉住嗰个人拗，咁啊点咧？佢又话俾你听，我嘅狗系点，你揾出人拉我咯，或者点点点咯，咁啊保安捉佢唔到嘅，系嘛？因为嗰个公契系写俾狗入去啊嘛。咁啊狗主话系啊，我安间就会抹翻噶啦。咁你系咪睇完我抹完你先走啊？咁嗰件事又唔完得噶嘛。咁但系因为点解呢件事你话觉得好火热，又或者叫好野火？咁当然就系、是、呢件事如果系发生喺加拿大。咁、我唔係好大件事囉，係咪加拿大都有衰人㗎，係咪一飲醉酒，英國啊飲醉酒乜人都有啦。咁但係嗰件事發生喺香港，兼且參與嗰個人係來自我哋北面嘅，係咪大陸嘅地方，咁你梗係又有好多罪名嘅，嗰啲莫須有嘅原罪就加咗落去。 係呀係 呀。咁件事就令到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好本土啦。因為你鬧咗佢，因為我咪好香港人囉，我維護香港囉，佢俾我鬧佢咪就係蝗蟲囉。 我保護咗個國土囉已經咁。 係啦。咁即係觸發到我第二件事，我原本冇諗住問你喎。咁阿 Betty 件事，你哋即係一個受過法律training 嘅人，會個 mentality 大概會點呢？ 我又係啦，第一樣嘢先啦，就係每一件事情好難順粹用法律嚟到解決每一個問題啊。我成日覺得就係 leave her alone 先啦，即係一個小妹妹咁，佢而家讀緊書，佢發表咗一啲意見，我真係冇睇過佢啲文章啊，一隻字冇睇。 即係萬字真， 我都係靠我都係靠網上，即係你講下我講下嗰只嘅啫。咁、似乎講嚟講去就係話咧，佢都係一個發奮上進嘅人，不過咧就好似話佢啲語氣啊態度有啲問題。咁我第一個態度咧就係、是、我都唔識呢個人。咁佢嘅態度串又好唔串又好，關我咩事啊？其實關我咩事？佢唔係串我，咁佢咁 唔係佢個即好多網上遊魂就覺得佢串緊香港人，我係香港人嘅一份子，即係佢串緊我。 同埋佢就剝削咗香港人嘅權利啊嘛！即係你攞咗一個學位，就等於香港少咗一個人去讀到呢個醫科嘛。 咁我哋咁愛香港，不如我哋一齊去清潔香港，去沙灘裝垃圾啊？係咪實際少少咧？我哋既然你哋咁緊張香港嘅醫學學位，咁到底？大家為咗讀呢個醫學院嘅學位啦，到底大家讀咗幾多書，考咗幾多試，同埋即係我好想知道嘅就係呢啲咁緊張呢啲醫學院學位嘅嗰啲人士啦。 有幾多 咁 醫科？ 到底有幾多個嘅考試成績係怎樣咧？咁即係到底你用幾多時間讀書嘅？咁我真係唔知啦。嗱，我讀書嘅年代咧，就令到我唔識游水啦，唔識踩單車啦，唔識踩波啦，基本上任何玩嘅嘢我都唔識嘅。咁我而家慢慢學緊。咁即係。呢、这個就已經開場白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咁，始終律師我盡量都係從一啲有關嘅法律嘅事情嗰度 係 去釐清一下先啦。呢、这個少女，我聽到好多人講話佢偷渡落嚟，佢根本係犯法在先，一切嘅就係以犯法嘅呢個事情為即係出發點先啦。咁我諗我補充少少資料啦。佢當時入嚟係八歲咯，十一歲以下嘅 infant 兒童咧係冇任何刑事嘅責任嘅。佢冇可能犯到任何刑事法律嘅，因為佢根本就冇刑事責任。咁呢個我諗已經第一啦。嗱，即係到底成個事情，由佢八歲去到而家，即係入咗醫學院，好似話讀緊第一定第二年。咁我估佢而家即係十八、十九歲。咁如果我哋成日都要講真係講法治咧，咁我哋呢個案件啟始於呢個兒童係冇能力犯任何刑事法例嘅先。咁呢件事喺而家 presently 一刻嚟講咧，佢。是經過我相信入境處處長行使酌情權，所以呢就俾咗張香港身份證佢、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入境處處長既然已經俾咗個香港身份證佢，只要入境處處長係冇錯誤行使佢個權力呢、我相信就好難會有錯誤行使佢嗰、那個discretionary power， 即係佢嗰個自由權酌情權去俾個身份證佢啦。咁即係話呢喺而家絕對地呢、這個女士呢係合法地得到香港嘅身份。既然佢係合法地得到香港身份，入境處處長亦都當然知道佢喺八歲同埋喺香港呢十幾年嚟呢嗰個存在嘅法律身份呢，就係、是、一個可能從非法途徑進入香港但沒有刑事責任的一位兒童，在香港即係已經生存咗嚇、做咗十幾年人，亦都有佢一直以嚟所做嘅事情、讀書各方面，直到處長俾個身份證佢之前嘅嗰一刻，處長梗係考慮過曬所有呢啲嘢噶嘛。咁如果我哋真係講法治嘅咧，我所認識嘅法治就係根據法律，處長有呢個酌情權， 这个酌情权是由立法局立法灌输给处长这个权利，处长根据法律应该没有错误地行使酌情权，亦因此给了这个身份证这个女士。那这个 case 在她那个身份来讲，香港这个身份来讲 case closed， 她就是合法地得到这张身份证。一个人只要她合法地得到一张身份证，咁佢就係一個合法在香港出現嘅人，佢係一個有完全合法身份嘅人。咁如果我哋要去追溯翻呢個合法身份嘅人嘅之前嘅嘢咧，咁就大件事啦。咁如果我哋追溯到佢八歲，咁點解我哋唔追溯佢四歲咧？如果呢個小妹妹喺釋法之前，即係張豐源案而未被人大釋法之前，喺嗰個時候，如果佢又括住偷渡落嚟香港，咁佢就唔使酌情權添嘅，因為佢係屬於舊嗰批人啊嘛，佢係自然就有身份證噶嘛，連酌情權都慳翻。咁係咪我哋要話呢個女仔因為括住偷渡偷得太遲咧？我唔知啊，即係我哋咁樣去追溯啲嘢又係冇意義嘅。咁我哋如果真係要講法治嘅時候，法律上佢就係一個合法得到香港身份證嘅人，雖然佢曾經用過非法途徑進入香港土地，但係最終。處長用衡量曬所有呢啲嘅 elements， 而俾咗張身份證佢，而我哋又唔發覺處長喺程序公義上做錯任何嘢啦，咁佢就係合法咯。即係話處長願意代替香港人 ，OK， 去 pardon 曬佢之前所有嘅一切嘅行為啦。咁我哋可以說什麼咧？ 嗱，好多人覺得頭先林師講嘅嘢可能係好悶，又或者覺得第二節佢一講案件就已經好悶啦。但係在於我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好似係聽緊判詞，即係坦白講，點解咧？我覺得你講嘢係環環相扣得嚟，係好難推翻你頭先講嘅嘢嘅任何一 part。 咁啊，咁我好，咁我又補翻少少搞笑啲嘅嘢啦。你講話 IFC 狗仔便便啦，嗱狗仔如果便便咧，佢又去翻呢、這個公眾衞生條例，係、即時票控1500蚊嘅，咁、咧就所以咧，如果人公眾地方便便咧，你就有得拗有得打，最多都係賠500蚊或監禁3个月嗰、個。但係咧狗狗咧就反而咧就唔使拗 ，OK， 咁咧就同埋就狗狗個篤嘢係貴啲嘅。狗狗就去咗去翻1500蚊就等於等垃圾嘅、 即係聽咗咁多判詞咧，即係坦白講。剛才我是沒有一 part 不同意他講的東西的。我只是想一樣東西就是 說。 不是啊，平時有火強講。不是，因為我不會說人任何一個人是左膠，亦都我不會說任何一個人是所謂的右膠。你有你的意見，他有他的意見，是不是？大家你不同意的就打過咯，是不是？我給個機會你打過，那個問題就是說，我們這條很難找到這些有 quality 的 fighter。你明唔明啊？次次都系我同林卓廷咁，冇乜意思啊，系嘛？搞咁多镬，系嘛？咁你而家有啲，即系有啲人系有啲 rational， 或者佢有吉士去讲嘅时候，我觉得好应该俾佢讲，系咪、第二就 系、 是、 有嗰个道理，好坚固嗰个道理。 即系有啲人，我会觉得佢系真系信得嚟，系佢而且有一套好 solid 嘅 background， 去话俾人听点解我信呢一个 rational。呢一樣嘢係我堅實相信嘅， 有理能行天下， 係啦，有啲人就係 半步難行， 有啲人我就覺得就係話，因為佢講我咪覺得啱咯，佢講嘅嘢我一字不漏背翻次出嚟，咁但係係咪等於你真係明嗰樣嘢，同埋你認為呢一個係叫香港價值，你覺得你自己咁本土，咁你應該做啲咩嘢咧？係咪即係冚唪唥衝曬啲夾出去鬧人咁嗰啲就叫啱？即係我覺得可以討論，如果你堅實嗰種方法，即係。所謂叫本土派冇一個人攞到一個合理嘅一個辯解出嚟，話點解你做嘢咁激進，又點解你做嘢咁高調？你話俾人聽，我唔高調嘅時候，咪冇人理我做咩咯？如果冇人理我做咩嘅時候，我咪帶唔到呢個議題出嚟俾人討論咯。咁你講咪啱曬咯？但係嗰啲人係唔會識講嘅，點解咧？即係讀書又好咩都好，你係攞到一樣嘢係你覺得你堅實相信啫。你唔好來來去去就係話，你批評我唔啱，你真係蝗蟲；一係你真係左膠，一係你真係右膠。咁呢個世界唔使討論嘅嗰啲嘢係 OK。咁啊 一錘定音啊你啊？ 唔係一錘定音。咁你即係當然唔妥，我咪打電話上嚟少我咯，係嘛？我冇問題啊，我哋呢啲係咪？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頭先都可能有少少關子賣過啦。咁唔好彩啦，我哋唔知乜嘢所謂叫做去集會遊行示威，咁唔好彩俾人踏咗。 咁點啊？跟住 咁點咧？如果喂我有字有號嘅係咪我真係搵到人保釋我嘅，又或者我有所屬政團嘅係咪，有人幫我請律師非常好啦，我冇啦。 第一啦，你哋有保持執物權嘅，咁呢個呢就我個睇法呢就係、是、當然啦絕 對地去行使你個保持執物權啦。咁咧就因為咧啊，香港咧就係、是、所有嘅舉證責任咧都喺即係刑喺控方嗰度嘅，所有嘅刑事舉證責任。咁咧作為即係被捕人士啦嚇、啊，如果最終你真係被檢控都好啦，你冇責任去釐清自己任何嘅冇罪嘅，你唔需要證明自己冇罪，係控方去證明你有罪嘅。咁因此咧，保持執物咧，其實我成日都形容啊，就好似打太極。即係我哋就唔進攻，但我哋都唔要輸任何嘅關出去。我哋只不過係唔回答問題啦。咁我哋唔所謂保持真物嘅意思啦，就唔係話你合埋個口唔講嘢嘅意思，就即係話咧，差人問你一啲除咗最基本嘅背景資料，例如你叫咩名、身份證，佢就有權睇啦。當然，咁咧就住址嚇，同埋你個聯絡電話。咁除咗呢啲好基本嘅資料，年紀啦嚇，讀書定做嘢啦，咩工作啦咁。咁其他一切嘅嘢咧，你就個好 standard 嘅回應可以就係又話我冇嘢講，我冇嘢講，就唔係我唔講嘢。OK， 即係你嘅回答係話啊，我冇嘢講。例如林律師，咁你今日點解會喺呢度出現啊？我冇嘢講。你喺正話咧，係咪有份負責推個鐵馬？我冇嘢講。OK， 如是者，我成日都會形容咧，就係你唔需要同個差人太多花巧嘅，你當你自己一部人肉錄音機就得㗎啦。總之你就不停地只係佢問你咩問題，佢有權問㗎，但你有權去回答話我冇嘢講。你唔需要同佢爭拗，唔需要同佢澄清。咁直至到咧。就係、是、特別係呢啲社運嘅 case 啦，其實大家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社運 case 咧，只要你同人周圍附近啲人講，幫我揾律師咧，啲人好幫手噶，你放心啦，唔會噶。即係我知道有香港有好多律師都收費，都收得好貴，但係咧都好願意為咗一啲社運同埋公義嘅 case 咧，就會肯唔收錢。其實好多時候 to your surprise， 你去到差館有啲大型嘅拘捕行動咧，你會見到城中好多名律師出現曬，動曬喺度嘅根本有幾多代表幾多嘅。所以大家只要你只要你肯講就得㗎啦，只要你肯講話我要律師就得㗎啦。同埋跟住啲人三五七七都可以即刻問你咩名。 吓， 有、啊、最紧俾人知你系咩名，咁然之后咧，你放心啊，喺现场自然就会有人帮你挂律师，然之后会叫有个律师就会突然间弹出嚟噶啦，咁就会话俾你听，我系代表你嘅咁样样，咁当然啦，你有权唔接受嘅，咁但系如果你 OK 嘅，你接受嘅，咁个律师就会代表你咯，咁咧嗱，拘捕啦，咁拘捕之后， 你再详细，譬如喺个事发嗰度啦。警察我拉你，咁跟住会点嘅咧？ 警察如果宣布拘捕你嘅时候咧，咁当然啦，你真系唔好挣扎。吓咁呢样嘢大家都会讲噶啦，因为点解咧？你稍微喐一喐啊，成咧好容易被告袭警嘅。 唔系，好似佢哋举咗只手啊嘛，要系咪 啊？系啊， 举高双手。 总之你唔好挣扎啦，同埋要清楚地俾人睇到你唔好挣扎啦。如果你周围附近有人嘅，尽量叫佢哋帮你录低一啲情节。 系咪而家拉人嘅时候，多数啲人拍住嘅？ 多数都会嘅啦，其实周围附近都 有人拍的。但系所谓叫拍住，其实系咪点讲啊？会唔会有 bias 嘅咧？嗰班两弟？即同一个镜头，咁控方就觉得你喺度打紧人，辩方就觉得唔系你拉紧我。 哦，咁呢点当然啦。咁你如果你自己呢边嘅人冇镜头，你咪仲蚀底，系咪？同埋而家记得啦，咪而家警察嘅新装备好多，佢哋已经开始多咗好多随身嘅录影机噶啦嘛。咁所以咧， 三四个 angle 影住。 咁所以咧，如果你哋自己呢边冇录影机咧，咁始终有阵时有啲情况你可能会蚀底啦。咁跟住被拘捕啦，咁佢拘捕之后咧，都会系带上警车啦，警车咗，跟住隔一段时间到啦。 我冇得拣去边间警署噶。 冇权，你而家 即系开位，你真系即系 call 咗白车又唔该东区医院。 好惨啊！你知唔知？即系律师就系咧，成日走咗去譬如西环嗰警署，原来去咗第二个，即警察就唔系咪玩嘅咧？其实真系。 咁我又觉得佢哋真系未必系玩嘅，就系因为警。即系警署嗰个 resource 系 有限噶嘛。 西环嗰个明明即系，唔系去咗香港仔嗰个。 你要谂，即系我就尽量唔去太过怀疑对方有即系太多古灵精怪嘢嘅，因为你太过怀疑论就冇乜意思嘅。 即系纯粹讲阴谋咯。 系啦，即系成班律师就喺西环谂，点知去晒香港仔？ 咁冇乜所谓啦，就算你唔好理佢咩原因啦。 你以为去中联办倾咩？你以为去中联办倾咩？白鸽小姐。 哎，我中联办喺边都唔知。 总之记住啦，吓尽量 OK 话俾人知你想揾律师，咁当律师嚟到嘅时候，你尽量都同个律师合作配合啦。咁当然啦，但你都有权选择嘅。如果你真系觉得嗰个律师好似唔系好啱你河车嘅，咁你有权炒佢嘅吓。你冇人可以拣择个律师俾你嘅。咁保持执物系我哋嘅建议，但当然啦，我哋嘅建议即系你可以唔用嘅。咁你唔用，你系中意同差人讲嘢嘅，你咪讲咯。你中意落口供，你咪落咯。我哋冇苦。 去到警署会点嘅？ 去到警署咧，咁警方咧就首先就会喺架车度隔你落嚟啦，然之后咧就会见你要你见 D O， 一定要孖叶或者 唔会嘅，通常都唔会嘅，除非你除非你系即系除非你系真系有即系逃走啊，或者佢惊走犯嘅啫，如果唔系一般都唔会咁样。咁跟住咧就会首先就去报案室啦，报案室就会见值日官啦，值日官咧就会即系记录啦，即系所谓收犯啦，咁收咗呢个人入嚟啦。咁喺嗰一个 moment 咧，如果其实你对警察，如果假设啦吓，佢真系喺个过程当中咧，喺拘捕你同埋警车之间咧，你觉得有啲乜嘢个警察对得你唔好嘅，系或者系做得唔啱嘅，例如真系譬如有打你、有侮辱你之如此类咧，咁你喺嗰个时候系可以同值日官投诉，值日官系有责任咧系要记录喺个簿入边嘅。咁跟住就随着吓律师到场嘅时候，律师就会再跟进翻所有其他嘅事项啦。咁遇事者嘅，咁如果一般嚟讲，我哋社运嘅 case 嚟讲咧，跟住就警方其实会好合作噶，因为通常都会系人多啊，所以警方好想你快啲走噶。警方都唔会点样留难你，尽快跟住吓用好少嘅金额做保释。咁试过都有系唔要保释啦，所谓就系拒保事件啦。咁几年前试过啦，喺北角集体拒保啦。咁咁其实警方好多时候一人多咧，就算冇保释金额，佢哋都照放。就變咗係就冇保釋添嘅，咁就 喺嗰個時間咧，我有咩權利？我可唔可以食早餐？我可唔可以？ 我飲杯咖啡。 沖涼。我可唔可以瞓覺？ 每八個鐘頭你有權食一餐飯嘅。咁 可唔可以指定食咩飯？ 通常佢都係腿蛋飯嘅。咁你如果 仲衰過頹飯， 如果你自費咧，如果你自費咧，咁係個別啦，警署咧，咁個值日官同意咧，對係可以俾啲即係嚇加啲好送啲嘢俾你食嘅。但一般都話咧，你 即係 in case 你被拘留期間 八個鐘 咁咧，一般其實 要超過八個鐘定係即 係每八個鐘頭一個階段嘅佢哋，即係唔知六點啊即係好似唔知八點、六點、十二點咁上下啦， 就係 飯，跟住佢有飯嘅時間嘅。咁但通常社運 case 咧，除非你夜晚係咧留唔到咁耐㗎，佢好快要你走㗎。 咩上次咪有到？ 因為你諗下，你個警署無啦啦百幾二百人坐咗喺度，佢第二朝要開門做生意㗎嘛，啲新客嚟點搞？即係佢招呼唔到新客㗎嘛。所以其實警署咧，逢親呢啲咁嘅大型拘捕咧，其實佢係好中意我哋律師度嘅， 即係佢射佢啦， 唔係因為有律師喺度咧，可以反而做咗中間嘅橋梁咧，可以協助啲警方咧，盡快令到啲人可以走得。咁因為如果唔係咧，警方整嗰、那個警署真係好大鑊嘅，會冧噶。咁呢個就係第一樣情況啦。 唔係最勁嗰次咯，要去到要租邊度啊？ 喉咙嗰日我唔喺香港啊， 要租个地方去。 你又讲佢有打紧叉，我想听下。 另外咧就系录影会面啦。嗱，又系啦，一般社运 case 咧，差人更加唔会同你开录影机录影会面嘅，因为太嘥佢时间。咁一般社运 case 咧，其实咧差人咧都会用佢本即系随身嗰本簿仔啦，嗰本 notebook 咧，只会写低话你唔愿意讲嘢啦，可咩问你都唔回应噶啦，可系我冇嘢讲，咁佢喳喳咁抨你走噶啦，然之后做保释嗰啲动作噶啦。咁但係呢其實呢如果我哋都講埋非社運 case 啦記住各位市民記住你係有權選擇唔錄影嘅。喺警署任何嘅執法機關除咗政監喺政監呢而家你係冇權選擇嘅。你如果上去政監呢被調查呢政監而家係一定開錄音機嘅。而呢有高院判例判咗就話呢政監係有權開錄音機唔係錄影機呀咁你冇權拒絕嘅。如果你要拒絕 呢 就要打官司就要搵嗰個高啲嘅 Court of Appeal 啊或者 Court of Final Appeal 嘅 case 去責任呢個 High Court Case。否則的話呢就有個 High Court Case 囉。話咗。 點解錄影冇數呢 嗱 ,ok。咁呢喺其他嘅執法機關嚟講呢錄影呢記住是没有数的。嗱录影我哋成日读书啊之如此类啊就话呢录影有着数呢是话因为咩呢是话喂录影㗎嘛差人咪唔会打你囉差人咪唔会或者任何執法机关啦就唔会有标示囉咁。嗱如果有律师在场 ,ok, 唔通我差人有律师咪成打你咩既然你都有律师在场啦咁录影嘅一切嗰啲对你嘅保护其实都已经不再存在。因为根本差人就唔会入标你。如果你请得个律师去个律师喺差人面你个差人喺律师面前都仲可以入标你㗎你炒佢啦。咁既然係咁嗱录影有乜嘢唔好处喇喎。录影第一个唔好处 ,imagine, 如果你搵咗个律师跟住你录咗第一饼带你觉得个律师唔系几好未必系佢或者跟住你老婆帮你搵咗个律师咁你继续用返自己个老婆㗎啦呢个律师你朋友帮你俾你㗎咋嘛。咁你继续用返即系所以转律师啦。咁你轉律師下一個新上場新入嚟嘅律師 佢冇可能喺警署啊、ICAC 啊或者海關啊或者入境處咧，冇人會俾機我哋去開機睇你之前嗰病帶講過啲乜嘅。 嗯 嗯 ，OK， 咁你接手个律师根本就唔知你做讲过啲乜嘢，答过啲乜嘢，唔知人哋问过啲乜嘢，佢无从接手嘅其实。但如果你系一篇文就唔同啦，一篇文，喂，你冇嘢讲文都好啦，我从啲 questioner， 即系我同嗰啲问问题嘅人啦 ，interview 嘅问题当中，我某程度上都系窥探到个案情嘅，但系就冇晒呢啲 advantage。第一样，第二样。跟住咧，到你開跟住你，譬如你始終都離開咗差館啦，跟住你就再見律師，就去再仔細啲去研究個案情啦。你知唔知睇大曬幾多時間啊？成日都要 pause 噶嘛？喂，呢度講咩？呢句講咩？喂，嗰句講咩？停！pause 過咗，飛咗，翻翻轉頭一餅帶，你知唔知個半鐘頭？如果我哋開會要同你研究呢個半鐘頭，你講過啲乜嘢？我要揾同事去做 transcript， 嗰度起碼寫我哋兩三日。你知唔知你要俾幾多錢？我好多謝你啊，其實因為我會賺好多錢嘅。跟住咧，同你跟住要自己做翻一個文字式嘅 transcript，OK？、Okay? 咁跟住先可以同你開到會。如果唔係咧，你諗下，如果又要用大狀啊之類之類，根本冇辦法用一餅帶嚟開會噶嘛。最終我都要將佢化作成為文字。咁、既然係咁啦，點解呢啲成本唔叫控方幫你做啫？梗係叫差佬寫啦。咁你唔好用自己嘅錢做嘛，第時話掂都俾人夾起咁耐噶啦。咁你點解唔用佢嘅時間啫？善用對方嘅資源啊嘛。 好多鐘啊！ 仲有你諗下，如果開錄影機係真係咁傻一件事，你有冇見過控方證人係用錄影機嚟到去錄控方證人去見差人嘅時候點樣指控你嘅？我到而家我都冇乜真係見，我直頭冇啊！我可以咁講，唔好咁蛇龜。我冇見過控方證人嘅證供係用錄影嘅。 咁我想問到一樣啦，會唔會咧第時咧即係喺 court 度啦，佢會用翻你餅帶 play 翻出嚟，跟住話你反眼，你戚眉呢啲係 亦可以 講大話嘅， 亦可以個法官咧，因為你錄影嘅時候咧，就算你係 silent 都好啦，你錄影嘅時候咧，個官可以 read into your demeanor， 皺眉啊， 即係話咧你個身體個語言啊，你個身體嘅回個動作啊各方面咧，個官係可以 read 呢樣嘢嘅喎，但係咧你唔開機就冇呢樣嘢俾人 read 啊嘛。同埋你諗下，你開機一去到法庭開機，特別有陪審團。其實我哋啲普通市民睇得嗰啲戲太多，一用嗰個咁嘅三角角度啊，嗰啲咁嘅三角台咧，就一定會覺得你唔係靚仔，覺得你係似反嘅機會高啲。其實你個形象唔好㗎。 angle 拉歪咗你個樣。 喂，嗱，林律師，即係我諗我今日做錯咗樣嘢，因為我覺得最好聽係呢一 part， 但可惜我哋今日唔夠時間。喂，有時間我再講多啲呢啲即係被捕嘅程序得唔得咧 ？OK， 好。 嗱，咁今日好多謝你上嚟同我傾偈先嚇，咁希望大家聽，即係其實一二 part 咧唔聽係另外一件事。你要聽下第三百先，因為好多嘢你唔講，我哋係唔知啊。好嗱，下禮拜再見，多謝林老師， 拜 拜， 拜 拜。 花生當晚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